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43集，蜘蛛。公孙开开心心带着小四子去看同窗，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却是心事重重。赵普刚才虽然是目睹了全过程，而且也感觉到那个孟虚峰可能是哪里有些问题，但他还是不太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问公孙，公孙就将整个过程都告诉了赵普。 灵犀草都没有了，然后有什么问题？ 灵犀草不是太常用到的药材，但是一般大夫的话，治疗内伤必须要用到。苏州府门派众多，练武之人也很多，各大药铺应该是常备有灵犀草的。 哦， 刚才那两个四海镖局的镖师，其中一个的确是有很重的内伤，但并不见得就治不好。 那些苏州府的大夫不是说只有孟虚峰可以治好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孟虚峰的确是医术高明，但徐州府这么大的地方，不会只有他一个好大夫，这点伤稍微好一点的大夫都能治好的，但前提是…… 赵普挑眉，已然明白了。 要有灵犀草。 嗯。 可是你随身带了灵犀草吗？你刚才也治好他了呀。 苏州府的大夫之所以会说除了孟虚峰没人能治，是因为孟虚峰跟我一样，会十二飞针的驱毒法，会知道针法的人不多。孟虚峰和我小时候是一起看书学的，只学到了十二飞针，但是后来我那几位师父教了我如何举一反三，于是我练到了84飞针。 赵普摸下巴，虽然他不懂什么十二八十四针的，不过觉得他家书呆就是能干。 你怀疑灵犀草都卖完了跟孟虚峰有关系？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孟虚峰很恨习武之人的。 平心而论，他恨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小时候遭遇的都是无妄之灾，导致了终身残疾。 我明白，但迁怒是不对的。如果一个辽人杀了一个宋人，难道就认定所有辽人都是杀人凶手，于是要杀光他们所有人吗？ 倒也是，冤有头债有主嘛。 练武之人也有好的，如果你不会武功，如果赵家军的千军万马都不练武，那谁来保家卫国？我和孟虚峰很小就认识了，他自从受伤以后整个人性情大变，我们其他还有几个同窗，大家都想治好他，对于他的偏执也基本是采取忍耐的态度，可是遇到像刚才四海镖局的事情，眼睁睁看着患者病死，这不是行医者的所为。而最让我在意的是，为什么突然间徐州府的灵犀草都没有了？ 这个嘛，难道有人买光了？ 灵犀草只在春天才能入药，夏秋冬三季是不能入药的，所以一年都只能用春季的存货，现在到下一波灵犀草能入药还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而苏州府周边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灵犀草，一旦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比如说江湖混战什么的，那就会有很多习武之人因为没有灵犀草来不及治疗内伤而送命，而如果我没来的话， 能治那些武人的就只有孟虚峰了，他应该是会很乐于见死不救的吧。 我是真的不想把他想得那么坏，但是又忍不住会怀疑他。 赵普想了想，就从怀里摸出了刚才龙桥馆给他弄来的那一包草灰，递过去给公孙。 这个是什么？ 公孙不解，接过纸包看了看，随后凑到鼻子边闻了闻，皱眉。 这是灵犀草的草灰，你从哪弄来的？ 孟虚峰家后院藏了两大缸，你走了之后他都出水沟里了。 赵普也不瞒公孙，公孙盯着草灰看了良久，脸上的神情从刚才的烦恼变成了愤怒。赵普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公孙生气了，见死不救公孙已经不能忍，更何况是蓄意害人。公孙将草灰收起来，问赵普， 你身上有多少钱？ 赵普将钱袋摸出来给公孙，公孙将自己的钱袋也摸了出来，将两份钱合到了一起，算了算总数。小四子把小荷包摸了出来递过去，公孙给他塞了回去，示意已经够了。小梁子也摸出钱袋给公孙，公孙想还给他，可是掂了掂分量感觉不对，打开一看，公孙拽住小梁子， 你个小孩随身带这么多钱干嘛？ 给景儿买个东西。 小梁子答得理直气壮，赵普望天对着小梁子的屁股踹了一脚， 你少跟白玉堂学，万一小四子长大变得跟天尊一样怎么办？ 啊嚏！ 远处两浙路衙门里的白玉堂和茶棚里喝茶的天尊同时抬头，优雅地打了个喷嚏。公孙叫来了几个影卫，将钱给他们，让他们去找安云墨，用这些银子到远一些的地方，最好是挑杭州府之类的大州府采购灵犀草，买来之后分给各大药铺。赵普也让欧阳去给苏州知府传个话，让各个药铺从今天开始，购买灵犀草的人都要登记姓名，禁止私人大量买卖，只准医治病患使用。赵普起先有些担心公孙会发现他跟踪的事情，可是公孙这一路都没提起，也不知道他是没发现还是根本不介意，赵普就有些小得意。 书呆真是善解人意又不啰嗦。 众人刚刚回到武庄，就见影卫们已经回来了，将银子退还给了公孙。 安老板说银子他出，估计明早就能到货，没有让先生和元帅出钱的道理。 说着折影塞给了小四子和小梁子一人一个红包，貌似是他们去的时候安云墨正给小孩们派红包呢，就让带两个给小四子和小梁子。一旁子影皱着鼻子扭着脸看着挺别扭。 子影这是怎么了？ 安老板刚才也塞了个红包给子影。 那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 谁是小孩子了？ 小四子笑眯眯将红包塞进小荷包里，赵普和公孙都偷瞄了一眼，就见那小荷包鼓鼓囊囊的，最近小四子铁定是拿了不少压岁钱，一想到给压岁钱怎么能没自己的份儿，赵普就将公孙交还给他的钱袋塞给小四子， 乖哈，压岁钱。 小四子张大了嘴，公孙一个花盆丢过来怒砸赵普， 你也别跟白老五学。 两浙路衙门里，白玉堂揉着鼻子展昭瞧他， 伤风还是天尊又闯祸了？ 茶棚里，天尊揉鼻子， 哪个小鬼又在说我坏话？ 放下了解决草药问题的公孙和赵普不提，且说这会儿还在两浙路衙门的展昭和白玉堂，这二位大爷略一找就把失踪了个把月的这位转运使给找到了，只可惜找到时人已经死了。展昭看着眼前倒吊的尸体心情复杂，这大过年的就不能消停一会儿。而此时比展昭心情更复杂的是白玉堂，五爷生平最恨的就是虫子，而虫子的可恨程度按照脚的多少来划分等级，蜘蛛八条腿，大的长毛，小的密集。五爷一想起来就浑身不对劲儿。这位两浙路转运使全身的蜘蛛丝，很难不跟各种蜘蛛联系起来。五爷这会儿浑身难受，就想放把火烧了这宅子。包大人也叹气，想了想， 这东皇山上有没有庙啊？得让展辉去拜拜，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是怎么回事？ 太师瞪大了眼睛问钱九他们，钱九他们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两浙路衙门是管漕运、水运等等琐事的衙门，可不是审案的衙门。这里的官员，尤其是文官，一年也见不着一具尸体，哪儿见过这场面？ 这与杀害昨日那江湖人的是同一个凶手吗？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貌似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这真的是蜘蛛丝？ 白玉堂指了指刚才挂在笔上的那根丝线，展昭也点头。 这丝线柔软一断，三两根是挂不住人的。 凶手是不是一个人不清楚，但是丝线的确有所不同，而且杀人的手法也不一样，他看着不像是被勒死的。具体死因还要等公孙来验尸了。是谁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他杀了，还封在了墙壁里？ 这块墙壁也很绝，这得多少蜘蛛同时吐丝，而且这世上竟然还有会砌墙的蜘蛛，简直闻所未闻。 什么声音？ 这时展昭突然示意众人别出声，白玉堂也听到了一种怪异的极其轻微的悉悉嗦嗦的声音传来。 好像是 展昭一指黄通的尸体，这时众人就注意到那被白丝裹着的黄通尸体的腹部竟然有一些微微的起伏。白玉堂脸更白了，瞬间有不好的预感，这时就见黄通张着的嘴里出现了什么东西。 哇！ 太师蹦了起来，包大人也是退后一步，就见黄通嘴里突然涌出了黑压压一大片的蜘蛛。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